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简单的提到了嘉定的孔庙，说到呢，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孔庙之一。那么今天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嘉定的孔庙。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嘉定的孔庙啊，经历了几次的扩建，最近一次呢是在19世纪的末期，到清末它已经变成了由100多个殿堂组成的大的一个寺庙。在清朝，康熙皇帝和他之后的所有的皇帝都为这座孔庙呢题匾，一些皇帝的题匾仍然在大殿里面展示着，这是我们了解到孔庙的一个简单的历史的情况。好，那么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首先第一句话呢提到了一个词叫扩建啊，扩建这个词英文有一个词表示面积上的扩大，叫做 expand expand expand 这个词啊，它表示呢一个面积的扩大。如果词汇好的同学啊，可能会学过另外一个词跟它的意思呢有些接近，叫extend 那么这个词啊，它翻译成中文呢也表示说弄大弄长，但是呢它表示一条线的变长，用了这个 extend。 比如说一个线或一个东西给它弄长了叫 extend 它表示一个线的扩展，而 expand 呢表示的一个面积的一个扩大，而我们所说的这个寺庙呢它肯定是一个面积的扩大，所以这句话应该用 expand 这个词。那么放到这个句子当中，我们看看如何来造这个句子哈。 The temple was expanded， 同学们注意了，应该用它的被动语态的形式哈，同时呢也是一个过去时，所以用到是 was expanded several times most recentl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最近一次呢是在19世纪的末期。这个末期啊用的是 late L-A-T-E 这个词呢原来是指迟到或晚的意思，同时啊如果指一个年代的话呢，它是指一个年代的尾期或者是末期。同时我们再看一看到清末哈，它已经由100多个殿堂哈组成的一个大的寺庙哈，在什么什么末哈，在什么什么尾端，我们学过一个词组哈，同时呢用的一个名词是 end 前面同学们想一想应该用哪个介词呢，哎，用这个介词 by the end。 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呢清朝的末期，那 by the end of the 清后面这个朝代，同学们想一想是哪个词由 D 开始的一个单词哈， dynasty dynasty 哈，我们昨天已经聊到这个词了哈，这个朝代哈 dynasty。 那么清朝末期 by the end of the 清 dynasty，那么这个词组啊也可以用到我们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在学期末，那么如何来造啊， by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或者 by the end of the term 啊，所以这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能够熟练的使用和记住。好，那么同时呢看看它有哪些东西构成的啊，这里面我们学到了一个新的动词表示构成啊，我们学过一个简单的呢是 be made up of 啊 ，be made up of， 它呢也表示由什么什么构成。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一个新的动词叫 comprise， 它表示它由哪些东西构成。It comprises more than 100 halls。 and rooms 啊，一百多个大的殿堂和房间构成。那么看，在清朝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或 during the Qing Era 啊，都可以，既可以用这个时代这个词，也可以用呢 dynasty 这个词。那么接下来是康熙皇帝哈，这个词呢，康熙非常容易，用拼音就可以了。皇帝呢，我们学过 emperor, e m p e r o r, emperor, and all emperors.who 后面呢他之后的所有的皇帝，那么这个之后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个词，这个词啊我想很多同学们都学过，但是呢今天这个意思呢同学们未必了解哈，它是 succeed succeed、哎、同学们听到这个词呢会想到，诶，这个词不表示成功的意思吗？是的，它的常用的意思呢表示成功，但是呢它另外的一个意思呢表示说继承，或者是说呢在什么什么之后的意思。所以呢这句话 all emperors 是一个复数， who succeed him 啊，或者说过去时的话呢 who succeeded him， 这里面的 him 就是说这个康熙皇帝。所以今天我们学到这个词 succeed， 它不仅表示成功，同时呢还表示说在谁谁谁之后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啊。那么为这个孔庙呢题匾，写到这个题匾哈，这里面这个写这个词容易 write 的过去时 wrote， 然后呢加一个是这个题匾呢是 inscribe boards。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名词呢是 board b-o-a-r-d， 它是一个木板，那么在木板上呢刻上字，这个刻上这个字呢，这个刻用的是 inscribe i-n-s-c-r-i-b-e， 但是呢注意一下这个 inscribe 这个词呢不行的，要后面加一个 ed 的形式，因为是被刻上字的一个匾，所以呢这里面这个题匾呢叫做 write inscribe boards for the temple。一些皇帝的牌匾或者说他题的字呢仍然在大厅里面展示着啊，这边 some still hang in the main hall。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嘉定和嘉定的这个孔庙。嘉定的孔庙啊，现在是中国古代科举博物馆的所在地。嘉定被认为是一个有着一流学术氛围的地方，这一地区产生了三个状元，同时啊嘉定呢又出了192个进士啊，古代科举里面啊经过一轮考试之后成功的这些人叫做进士啊。那么这些人呢是通过了最后一轮考试的考生啊，但是呢他可能说未必有机会能够呢站在皇帝面前啊进行被考试的这么一个机会的一群人叫做进士。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The temple in 嘉定 is now home to museum 啊，它是一个博物馆的所在地啊，is home to some place of， 后面有一个古代科举考试啊，这个词呢我们中文都熟悉，但看英文科举考试怎么来翻译。首先科举考试呢是皇家的一个考试，所以想想这个皇家这个词我们用的是 imperial i-m-p-e-r-i-a-l imperial， 后面考试呢是 examination ofAsian China， 非常实用的一个词叫 Imperial Examination， 科举考试。那么同时呢嘉定被看作是一个有着一流学术氛围的地方。嘉定 was believed to be a place， 被认为是一个地儿哈， with an excellent 啊，优秀的学术，这个词我们讲过是 A 开头的一个单词是哪个呢？哎， academic A-C-A-D-E-M-I-C academic 氛围 atmosphere A-T-M-O-S-P-H-E-R-E 合到一起 academic atmosphere。 同时我们看一下 the area 哈，这个地方嘉定呢产生了，这个产生跟我们工厂产生的一样哈， produce three状元啊，这个用拼音就可以了哈，状元 or a champion of the final round of examination 是指呢这个考试最后一轮的这个冠军， which was usually presided over by emperors， 这里面这个考试呢它的这个主持人是由皇帝来主持的，用的这个词呢叫 preside p-r-e-s-i-d-e preside， 学过 president 表示总统，那么 preside 是它的动词形式，它表示能够主持能够主领的意思。 the champion of the final round of examination, which is presided over by emperor, and 192 进士, or the student, 或者是呢这个 applicant,passing the final round 是指呢最后呢进入到最后一轮考试的那些考生们。那么整个博物馆呢展示了整个考试系统的历史哈。科举考试的目的呢是选拔社会的精英，考试的过程浸透了考生的血水、泪水和汗水。 The museum 然后呢展示了 displays，这个词我们讲过 ,D-I-S-P-L-A-Y, 展示了 the 整个的历史 ,the entire, 这个词 ,E-N-T-I-R-E,entire history of examination system, 整个考试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它的目的是 to produce, 后面用的是社会精英。同学们想到这个精英这个词啊，会想到 the best,等等这个词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今天给同学们呢推荐另外一个词，我想这个词呢绝大部分同学啊都认识，是什么？冰激凌里面的一个词叫 ice cream, 里面把这个 ice 去掉，后面这个 cream。 诶，同学们问了，诶，这个 cream 不是奶油吗？因为这个奶油啊，我们知道呢，奶的最上层的那个东西啊，它表示这个奶中的一个精华，所以呢它可以指呢其他东西哈，叫做 a cream of something, 那么也可以指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的精华，就可以用 cream 这个词来替代。社会的精英呢就可以用这个词 the cream of society, the cream of society 来表示。然后呢整个考试的过程啊浸透了考生的这些几个水哈，这个三水了哈。 The exams were exercises,是一个过程或者一个练习或者一个考验嘛，后面用这个 the in blood, sweat and tears for student, 或者是 for exam takers, 啊都行啊，这个考生呢可以用很多的词来表示，比如说 student 可以，或者 exam takers, 参加考试的人。后面这三个词啊同学们可以记下来， blood, sweat,这个汗水给大家拼一下 SWEAT 汗水。整个的这个展览的内容啊特别的多，但是啊其中展览的两个部分显然比其他的地方呢更加的吸引这些游客哈。一个呢是复原了的科举考试的考场，它被分成几个小的单间，里面有石椅和石桌，每一个单间都坐一位考生。 Two parts of the exhibitions are more interesting, 啊更加的吸引人 to visitors than the other, 这是一个比较急的一个句子。 One is the replica, 哈，是一个复制的一个东西， replica, R-E-P-L-I-C-A, 我们现在呢经常会买的一些复制品哈，比如说像这个坐火车或一些高铁的一个模型哈，那么也可以用这个词 replica of the train 等等哈，都可以。 of 这里面呢是一个考场的一个 replica of examination room, it is divided, 啊被分成了 divide, D-I-V-I-D, divided into small, 小的房间啊，这里面没有用这个 room 这个词，而用一个 cell,C-E-L-L 这个词。这个词啊同学们一听，哎呦，我们学生物的时候好像这个词是指我们身体的一个细胞，用这个 cell 这个词，但是呢这个词啊其实呢也可以指小的一个单间，特别呢是指监狱里面哈每一个小的牢房哈，那么用这个词会更多一些，这个 cell 这个词。 With stone chairs and desks, 啊石头做的这个椅子和桌子， each holding oneApplicant, 啊每一个房间装的一个考生， A-P-P-L-I-C-A-N-T, applicant, 一位考生。展览的另一个部分哈展示了一些考生的作弊工具哈，那么这部分呢更加的好玩了。那么古代呢科举考试啊要求考生能够熟练的背诵儒家的这些经典，那么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考生冒着风险呢能够确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最具创意的作弊工具之一呢就是一件特别薄的一个背心，上面呢密密麻麻写的那些小字。 The other part of the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这里面这个 exhibit 这个词呢它作为名词来使用了，它的重音放到前面，是指呢这个展品啊，这个展品 exhibit shows to some exam taker used to cheat, 啊一些 这个 tool 这个词 T-O-O-L 哈，是一个工具。那么说这个考生啊，过去呢经常使用来进行作弊的一个工具。作弊这个词我们想一想应该用哪个呢？哎， C-H-E-A-T cheat cheat 欺骗的意思。 The examination required attendees 哈，又学到了一个考生这个词。我们说 attend 表示参加的动词，但是后面加一个 ee 哈 ，double e 表示参加考试的这些考生，叫 attendees。 To learn Confucian's classic by heart 需要呢能够记下来这些儒家的这些思想。这里面学到了一个词组叫 learn something by heart， learn something by heart。Which was not easy 啊，这个的确呢很不容易。Some of the examinees took risk, take risk 表示冒险 to make sure they did well. One of the most inventive cheating tools 啊，这里面提到了一个 inventive， 我们学过 invent 表示发明。Inventive 表示说极具呢创意的一个东西。 I-N-V-E-N-T-I-V-E Inventive cheating tools was a thin waistcoat， 这个 waistcoat 表示一个背心 W-A-I-S-T-C-O-A-T， 这里面这个 T 呢可以发音也可以不发音哈， waistcoat 也行，或者 waistcoat。 然后呢 inscribe withTiny writing， 又学到这个词 inscribe， 它表示呢刻在什么什么上面或写在什么什么上面。这里面在背心上呢是密密麻麻的写的很多的小字啊， inscribe with tiny writing。 那么我们说这个孔庙呢它的门票是不收费的，所以这是 free。 它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天的8:30到下午的4:30。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temple was expanded several times, most recentl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By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t comprised more than 100 halls and rooms. During the Qing era, Emperor Kangxi and all emperors who succeeded him wrote inscribed boards for the temple. Some still hang in the main hall. The temple in Jiading is now home to the Museu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Ancient China. Jiading was believed to be a place with excellent academic atmosphere. The area produced 3 Zhuangyuan, or champions of the final round, which was usually presided over by emperors, and 192 Jinshi, or examinees, passing the final round. The museum displayed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to produce the cream of society. The exam were exercises in blood, sweat, and tears for exam takers. Two parts of the exhibition are more interesting to visitor than the other. One is the replica of examination room. It is divided into small cells with stone chairs and desk, each holding one applicant. The other part of the exhibit shows too some exam taker used to cheat. The examinations require attendees to learn Confucian classics by heart, which was not easy. Some of the examinees took risks to make sure they did well. One of the most inventive cheating tools was a thin waistcoat inscribed with tiny writing. 好，那么接下来的呢是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完美宠物。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pets.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宠物的小故事。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Perfect Pet.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完美宠物。Nell doesn't care for shopping. Dad, are we finished yet? She sees a store that looks more fun. Can I go in and pick a pet? 小女孩 Nell 特别不耐烦跟爸爸去逛街，所以呢她就问爸爸，爸爸，我们怎么还没逛完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商店，感觉非常有趣。Pet shop. 是一个宠物商店。所以啊，小女孩 Nell 就说，爸爸，我能进去吗？我想挑一个小宠物。Here's Tess and Ted. They are glad to help with pets both small and big. A dog is a lot of fun. A pup can beg and dig. 这有店员泰斯和店员 Ted， 他们都很愿意去帮忙。然后呢，来选，不论是大个的宠物或者是小个的宠物。他们会介绍说，你看呢，这只小狗多好玩啊，这只小狗可以祈求着需要点吃的，也可以去挖土。Dad's not so sure. Dogs make a mess, and who would clean it up? Nell begs and pleads, but Dad won't budge. No, Nell, not a pup. 爸爸呢，不是很确定。爸爸就说呀，小狗啊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而且谁来帮他搞卫生呢？所以啊，小女孩 Nell 就一直在祈求着爸爸说，给我买吧，给我买吧。但是爸爸坚决不同意。Well, how about a snake? Says Ted. Sid's very friendly. Sid ties himself around Dad's neck. Pat him, let him hiss. 然后呢 ,Ted 就说呀，那要不然来条蛇怎么样？小姐你可知道，我们这条蛇 Sid 是非常友好的。你看呢 ,Sid 现在把自己缠在了爸爸的脖子上。然后 Ted 就说呀，拍拍他，然后让他发出嘶嘶嘶的声音。A parrot snatches at Dad's cap and perches on a rack. No need to worry, sir, says Tess. Ted can get it back. 这个时候有一只鹦鹉把爸爸的帽子给叼走了，然后落在了货架上。这个时候泰斯就说呀，不要担心先生，店员 Ted 会把它拿回来的。 Dad helps Ted chase the parrot. They just can't jump high enough. Ted tries to catch it in the net. Dad and Ted huff and puff. 爸爸就帮助 Ted 一起去抓这只鹦鹉，可是他们跳的都不够高，抓不到。所以呀， Ted 就拿了一只网试着把鹦鹉要抓住。爸爸和 Ted 跑得气喘吁吁。Nell sees a bat hung upside down. It looks so very still. Dad think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it. Tess, tell us, is it ill? 这个时候小女孩 Nell 啊就看到了一只蝙蝠倒挂在笼子里，而且它一动都不动。爸爸就想啊，是不是这只蝙蝠有什么病了？所以他就问呢， Tess, 请你告诉我们，是不是这只蝙蝠生病了呢？ He's only sleeping, sir, says Tess. Bats do a lot of that. I think he's really cute, says Nell. Dad, can I get a bat? 然后啊，泰斯小姐就说了，哦，先生他只是在睡觉，所有的这些蝙蝠们都会这样的。小女孩 Nell 就说呀，我觉得他非常的可爱，爸爸，我能买一只蝙蝠回家吗？ Nell counts out all her money, but that's not enough, says Tess. Then Ted finds something cheaper. Look, a bug on a log is less. 然后啊，小女孩 Nell 就把自己所有钱都拿出来了，查一查。但是，泰斯说，哦，对不起，钱不够。然后，店员 Ted就找来了一些稍微便宜一点的宠物来给小女孩那样看，说看呀，有一个虫子，它现在正在这个原木上，这个宠物会更便宜一些。 Is this the pet you want? Asks Dad. Nell nods and smells. You bet. That was the greatest shopping trip. I had fun and I got a pet. Wow. 然后啊，这个时候爸爸就问呢，这是你想要的宠物吗？ Nell 呢点头微笑着说，当然了，就是它。 然后大家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棒的购物旅行。然后小女孩 Nell 就说，哦，我太开心了，因为我有了自己的宠物。 So everyone,